大匪看天下第二节，讲一讲马海啦，英文就唔识读噶啦，吓、啊、林郑喺呢个时候咧顶唔住个压力，卒之马海呢、這个签证只系签7日，其实佢已经系准备离开香港噶啦，去第度理身。啊、金融時報講啊，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，佢应该续签3个月啦，因为佢已经要搬啊，啲屋企老婆仔女咧都要。即係收拾細軟啦，但係喺馬海呢個時候唔續簽證，只係簽7日嘅旅遊簽證俾佢。中國人咧，我哋而家中國嘅共產黨咧，佢哋成日都以自己嘅腦裏邊咧，我大曬，我而家要同你打對台。佢冇考慮到香港呢個咁特殊嘅地位，好似上一次講，所有嘅國家領導人都當香港係小金庫。咁當然啦，係喺好耐之前我已經講噶啦，從節目講過啊。咁有啲人亦都我講得好簡單啦。只要中國人有錢，就即刻變成香港人，所以香港係全世界最有錢嘅地，最多有錢人嘅地方。嚇、啊，係第一個我講，咁啊要認屎認屁一下嘅，係、啊、咪？因為收夠下收市啦嚇、啊。雖然咧我哋喺地盤佬，第二咧就係我哋講真話咯，我冇收到風啊，但係好過作古仔咯。有陣時咧，我自己都覺得咧，做網台節目咧，因為都係。在网上都是言论自由的，咁咧你都睇到嘅，全部都作故仔，甚至有啲讲财经嘅，啊，净系讲证监会公开咗个资料啊，或者之前啲故事啊，喺度绘形绘声咁讲啊，以为好有见地啊，网上查资料照讲，其实呢啲都勤力嘅，有本事嘅就讲而家，讲吉利。讲腾讯，佢哋究竟发生紧咩事？吉利系边个嘅？北京嘅总部系点样？吓、啊，佢哋而家喺香港点搵钱？讲呢啲，咁即系点解话古坛长毛值得尊敬就咁解？系啊，爆世界股。各樣嘢，其實我都唔稀奇，只不過睇資料啫。大家揸住份報紙得，我做節目就係講推斷嘅啫。即係有呢件事發生，呢件事會前因後果會點樣？即係等於讀歷史嘅人，前因後果影響三樣嘢。馬海喺 Facebook 感謝港人聯署為佢發聲，但係亦都睇到香港嘅記者幾無能。如果俾我仲聯署發咩聲啊？直頭霸所有關於中國香港政府所有嘅新聞，唔係嗰啲能夠即係有線啊、無線啊，或者係嗰啲叫做咩星島啊嚇呢啲去影響你。你做由下而上，由你做記者嘅，即係好似明報咁，當時一出事，成班企曬出嚟，有本事你就喐我。而家香港嘅就我嚟做請願咯，發呢個公開信咯，直頭抵制，譬如好似今日林鄭月娥出施政報告，直頭一個都唔採訪，做俾你睇。所有以後香港政府嘅，因為你要維護新聞同埋言論自由，呢、這個先至係你哋嘅職責嚟嘅。好似嗰個陳海欣啊，出嚟而家選立法局議員，弄虛作假。是建制未建制咯，又要扮呢、這个呢个独立，系人都知道，但系都仲要扮，因为啲公公婆婆唔睇嘅，唔知道去呃呢啲人，又有乜嘢意思？吓、啊，好似嗰个选举咁，刘小丽，你自决咪自决咯，唔使投入工党嘅，吓、啊。在这件事上我必然撑冯检基。 讲翻马海啦，咪又俾人闹啦。你呢个你又讲咗五分钟废话，马海呢件事亦都证明咗香港以前好多人啊，譬如啊六四嘅挑黑家啊，好多人啊咁样咧嚟到咧系唔俾入嚟嘅，系因为都系嗰句说话个别事件咯。但系马海呢件事唔系个别事件，因为啱啱陈浩天已经讲完，而你港独之父梁振英出嚟炒完，我谂林郑都顶咗好耐，焗住都要做，系咪啊？佢因为佢唔能够同中联办真系要抹面啊，因为而家摆到明林郑就系一个人话晒事，但系喺有啲事上嗰佢都会让你，因为一牵涉港独嘅话，成个共产党嘅神经就摆出嚟，所以焗佢做。所以今日林郑出嚟讲呢个系个别事件。昨日讲永不公开拒续签证理据，因为你唔讲得，系咪啊？笑口噬噬，咁你谂住咧，共产党好叻嘅，不了了之啦吓、啊，全世界都讲钱嘅啫，你错啦！而家中美贸易战，英国佬啊，摆明揾着数打落水沟，出嚟就翻旧账，中英联合声明啊，你又抌咗落厕所，而家你仲要搞呢啲事？欧盟就出嚟公开谴责，谴责咪谴责咯，使乜理你？人心惶惶，中美贸易战一开打咗，成班生意佬已经唔知点做啦，谂住做中国生意，而家中国嘅生意向下调，你香港人仲有几多空间？以前炒卖炒卖仲余你一份。做厂基本上都走咗八成噶啦，仲有两成喺度，我谂都未来呢年龄都唔见晒。咁我就问你啦，成个中国大陆嘅经济靠内需，同埋出口去亚非拉好朋友，但系佢哋消费嘅系可以消，当然啦，消耗全中国最平价嘅嘢啦，是不是高科技就很难有钱买得起，所以小米称王称霸在那边。那我也都讲了，现在美国商会很少很少讲，多数都围住在香港还有一国两制的，是危险一点，讲很多这些事，但今次出来公开谴责，因为这些真是触碰到欧美国家白人自由民主社会的底线，即是红线，现在你香港政府就踩过了，建制派即时分裂了。你可以看看，你叫经民联出来讲两句嘛，你叫自由党出来讲两句，是不是？你叫出来讲，叶刘都够胆出来讲，因为他的成员生意佬是少的，但是当做生意商人无祖国，哇，在美国佬商会跟我们基本上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他出来讲会不会影响我在世界各地的生意？所以你留意一下，还有李慧琼啊、谭耀宗啊，这些出来还在讲，因为他们看的就是他自己那碗饭。他那碗饭很简单的啫，有一亿几千万吃过世的了嘛，这些人。啱啱啊，蒋丽云啊都好少听到他，好像到现在都未发声啊，为什么？生意佬个老公都做生意，虽然中铁建的非执董好像有其他生意的。啱啱啊，你共产党给饭我吃啫，那我有其他的饭吃的嘛。咁样嘅时候，而家你共产党分分钟而家麻麻地掂，而出边仲断埋财路，点搞啊？香港地搞到呢一个时候，就今日就出咗份新嘅施政报告，就林郑赢晒，但系香港仅如最后尾。少少的希望都在这件事完了，是不是？ 我見到啲反對派，雖然咧恨鐵不成鋼，真係冇用，就係冇用，係嘛？長毛都帶隊去旅行咯，係嘛？去古巴咯，去睇自古華拉咯，係嘛？其他嗰啲啊，狗咬狗骨，係嘛？想辦法為自己嘅利益啊，明明啊自決啊唔講啦，跟住一跳就跳咗去做工黨，大樹好遮陰。洗底，你话香港系咪好唏嘘？今日我先同人哋讲争论紧1997年香港同而家嘅香港分别。我话而家嘅人人心变咗。1997年前个个讲赶搵钱，想办法移民。而家啲人尽量横掂都系咯，买楼无望，最紧要咧就吃喝玩乐。乜嘢都唔好理，唔关自己事，就任共产党为所欲为。喺香港，港共政权，而家呢个先至系事实。林郑做呢件事，嗱，泛民又做啦，泛民速传召特首解释啊，凭乜嘢啊？个立法局都唔系你嘅。是吗？欧盟再发强硬声明，讲国际地位承受风险。冇国际地位㗎啦，而家讲迟㗎啦。吓，睇下我哋嘅高智能高智商嘅中国领导人点睇囉。吓，因为而家大家都揸到硬晒，冇转弯嘅余地。是吗？日本跟大队，台湾有美国保护。而家嘅金正恩亦都因为中美贸易战，佢想占，因为佢知道美国佬系一个有自由民主好恰嘅社会，只要你同佢倾得掂就行得到，同你中国共产党倾掂数冇用，因为你一转风就变。所以好多人话肥仔金同特朗普啊！一定有中國先成事，係而家冇撕破面啫，點會有你中國先成事啊？唔好講笑啦，係咪啊？呢件事真係嘅，奉勸各位行得嘅就行啦，真嘅啊！講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。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